健康生活同构筑，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。 不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，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，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。长城润滑油，航天级润滑保护，在您身边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，有人回忆，有人回溯。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，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。光临读书俱乐部，聆听心底的倾诉，感受智慧的温度。 读书俱乐部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，我是红酒，我们一起来读书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请到了一位女性啊，这是被红酒拉来继续加班的我们的老朋友，读书策划人，同时呢也是书评人，作者秋水。秋水你好。 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秋水。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要介绍一位女性作者 对 你看在今天这个时候哈，我们一定要推荐一位女性作者，同时呢也一起来聊一聊她的书，聊一聊她的写作，聊一聊我们的文学梦啊，影视梦。不能来到直播间，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电波来连线一下，是吧，连线一下。作者的名字呢叫做月影兰溪。兰溪现在在哪儿啊？ 无锡。 在无锡呢，是吧？ 对， 好好好。来，我们连线一下作者兰溪。你好。 啊，大家好，主持人好，我是月影兰溪。 啊，非常甜美的声音啊，我们一点没有距离感啊，虽然远在千里，但是我们欢聚一堂。今天咱们三个一块儿来聊聊你的书，一块儿来聊一聊文学的话题哈。其实兰溪心中一直有一个文学梦啊，尽管毕业之后在新加坡工作的那段时间每天都全负荷12个小时，但是呢晚上还夜战啊，就继续用自己业余时间来写。可能周边的小伙伴也不太理解，说你为什么要这么拼呢，是不是？你抽空休一会儿不好吗？但是呢因为心中那个梦既然不能够放弃，那就重拾梦想。因此呢就有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凤求凰啊，凤求凰。 对， 2006到2016年之间其实自己也创作了很多部作品啊。当然了，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收获了很多非常喜欢你的读者。 对。 那在2015年底，《苍兰梦》和《画情》，出版了啊。《苍兰梦》这部小说应该是你比较钟爱的一部吧？ 对，《苍兰梦》这部小说应该说我写了蛮多年的，中间有过很多次的改版。因为我的一些老读者嘛，啊，真的是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追问我一次。啊，这个小说的结局到底怎么样啊？为什么一直吊着我的胃口都不写完？因为应该怎么讲呢？我太爱这个苍兰梦这个主角的这个角色了，然后总觉得自己前面写的不满意，然后推翻了重写。可能我记得当时苍兰梦的初稿应该是2011年的，好像，一直写到了2015年底。 4年的时间了。 对，写了好多年。应该说这个角色倾注了我蛮多心血。 那这个男主也是你自己最喜欢的男主是吧？ 对，我最喜欢的男主。 也是很虐的情节对吧？ 没错，我就是个后妈。 说这个、 我越爱的孩子可能就越虐。 是 虐的大伙儿都是心肝脾肺都疼，是吗？ 嗯，对，嗯，唯一被读者应该说，那读者对我是又爱又恨吧，应该这么讲。 其实还是爱的比较多，对吧？否则的话不会一直追下去啊。 这个大体上哈，比方说咱们用简单的一分钟的时间给我们介绍一下，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？它写的是什么样一个人物，什么样的一个事件呢？ 就是应该说是一个江湖背景的，有一个江湖阴谋贯穿全文的。应该怎么说呢？ 也是一个小人物成长的过程，是吧？ 对对对，应该他应该算是一个角色的反转，因为刚开始的时候，这个男主角谢林应该是属于那种没有感情，然后就是比较冷酷啊，比较孤僻，然后比较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那种，然后经过一系列的，就是比如说遇到男主角啦，不是遇到女主角。还有遇到应该说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男配之后，就是发生了一些性格上的改变，然后才会有后面的故事的发生。 其实里面有爱情啊，有这种情谊，当然也会有你比较喜欢的江湖以及江湖恩怨， 对对，江湖 是吧？ 对，江湖恩怨， 所以 很惊天大阴谋。 所以这有家仇，国仇家恨，对吧？在里面都交织在一起了。那画情呢？画情其实也有很多朋友非常的喜欢，因为这里面也有人物的成长。画情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？ 画情是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小人物的成长，就是从一个无忧无虑的那种大少爷，衣食无忧，然后经过一系列的变故。成长成为带领那个群雄去抗金，这种就是应该当时我那本小说是以宋朝为背景的，就是抗就是帮助大宋抗金，应该算是一个蛮大的成长，因为这个角色在刚开始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很孩子气的大少爷。就是反正整天吃喝玩乐了，然后转变成一个带领群雄抗金的英雄大丈夫。所以这个就是应该说是国仇家恨，国仇会比较那个 多一些，是吧？ 重一点，对，多一些。 当然也有一些读者说了，说相比这个苍兰梦的悲伤啊，画情的结尾还不错啊，还算给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吧。 对， 应该说是看到了希望啊，看到了希望，是吧？ 终于温情一次， 所以这个后妈终于当了一回亲妈，是吧？ 对， 我这是真不容易啊！所以这两本书出来之后呢，其实这里面都有江湖了啊，都有江湖。本身《苍兰梦》是你自己非常用心写的一部作品啊，历时了四五年的时间。这个男主呢也是你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男主，当然了他本身是一个虐情恋爱的一个故事，那对于 虐恋情深 啊，画情呢本身它其实里面还是有人物成长的哈，就是一个少爷逐渐成了一个英雄啊， 对， 然后最终呢对九死一生与所爱的人团聚了啊，这两本书我觉得可以大家来交叉的看一下哈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新的作品，新的作品是一部科幻作品啊，咱们就这样吧，咱们先说这个科幻这个题材，科幻一般情况下好像男性比较感兴趣哈，女性感兴趣吗？ 也感兴趣， 也感兴趣， 我很感兴趣， 兰溪比较喜欢。科幻吗？ 对对，我从专念大学的时候，我看了很多卫斯理的小说。 卫斯理的系列。 对对，现在后来现在呢，当然是去电影院了。 看，不管是钢铁侠啊、复仇者联盟啊。 你喜欢英雄题材？ 反正一般来说，对对，科幻的这些大片，还有那个什么《地心引力》啊，都有看。 什么火星救援呀、 啊？这种 是吧？ 对对，火星救援。对、我比较喜欢看这种科幻类的小说和电影。 嗯，星际穿越呀、啊，对吧？ 嗯，对，都有看，基本上一片不落。 哦。啊，那你还是一个科幻迷， 那不止江湖， 对对， 科幻迷， 对，江湖已经升级了啊！现代的江湖其实是科幻世界啊， 把世界观放大一点， 对，是智能世界，有可能是啊。那这个名字叫做，这其实我都已经透露了哈，其实这应该算秘密，对吧？ 啊不，你还是说一下吧。 啊，对吧？说了之后，万一被别人给这抄袭了怎么办？ 让蓝西写的快一些。 压力大吗？ 我反正争取这个月交稿。 啊、哦，那太棒了，那太棒了啊！一睹为快。 对对对对，因为其实我小时候也在有这么一个想法哈、啊，就是我们是不是唯一的一个时空，对吧？ 嗯， 这有没有可能？我其实最开始这样想，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星球啊，它也是长得我们这样？ 好吧，那你太超前了。你知道，那个《闪电侠》第二季，它其实就讲了两个，就是平行时空，就是一模一样，就是这有一个红酒，另一个时空也有一红酒，然后他俩有一天打开了那个时空隧道，他从这儿到这儿，就两个人能面对面。那你真是太先进了，在小的时候都这样。 对，平行宇宙。反正我一般看这个东西都不能自拔，因为在美剧里面有一些这样的桥段， 对对， 对吧？甚至通过某一个，某一种设备啊，还能看到那边的我在干什么。然后突然有一天，可能某一个地方打开了，然后就可以来回的去穿梭。对 对 对，那时空规划局是一个这样的故事吗？ 对，时空规划局就是讲一个平行世界的故事，就是我们时空裂变出现了混乱，然后打开了各个时空的空间之门嘛。 嗯， 然后各个物种就就是穿梭来穿梭去啊，就是打破了这个世界的平衡。 嗯， 然后这个时空规划局呢，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，解决这个难题的，要把这个世界重新应该说恢复原先应该原恢复原先的平静。 那他们是不是都身怀异能啊？ 嗯， 对吧？你一个局，你都说局了，他肯定是一 team 嘛。 对，他是一个团队。 嗯嗯， 对，一个团队。 因此这里面其实也是有他们的阴谋，对吧？ 对对， 因为 其实，对，这应该说，从这个时空裂变开始就是一个阴谋。产生这个混乱就是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暂时八卦， 他要埋伏笔了，对吧？这个秘密就不能揭露了，是吗？ 这个只能让我们大家期待一下了啊！这时空规划局究竟写的是什么？那《苍兰梦》里面其实也有阴谋，对吧？ 对，《苍兰梦》里也有。 这个作者其实， 您说 阴谋论者是阴谋论者吗？ 作者会挖坑啊，对不对？ 我挖的坑太多了，会把自己给埋了。 不是把自己埋了，那也叫埋，对吧？你别自都不埋，你把坑都放到那块儿， 管啥得管埋呀。 对啊， 那我问一下啊，就是说你说的，就是说包括很多就是国外的这种科幻也好，其实它中间穿插的感情其实是不是特别多，但是有的。那咱们这个里边会不会有爱情？它这个爱情的比重是怎么样的？因为现在今天那个跟那个红酒聊天，我们还一直在说这个事情呢。现在不管是读者也好，观众也好，其实很多东西看的真是感情，就包括我也是。 对对对。 对，感情打动我，我才觉得这本书是特别好的。 没错。 对。 爱情本来就是个永恒的话题了。 对对对对。 所以，这个时空规划局，虽然以科幻为背景，但是重点的还是在男女主人公的感情上，感情线上。因为毕竟我们女作者写小说，应该也是偏重感情线，要写出那种硬科幻， 那就不是太，我觉得不是太容易。 那你就是 我也要去充电才能敢写出硬科幻。 对，但大刘那种属于硬科幻了。对， 对对，硬科幻啊，对，那我还是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写不出像他们那种 其实硬科幻还是需要学术的支持，软科幻更多是自己的想象空间。 软科幻更好看一些。 哎，对的，对的。 对，硬科幻其实它有一个门槛儿。如果一开始你看不下去，有可能就放弃了。对，《三体》有很多人其实看了一段时间就放弃了，对吧？ 对，《三体》我也看过一下。 对，像你们这种女性的喜欢看感情的，那一开始看不到感情就算了呗。必须得有情感。 女性写手还是写感情吧。 对对对，而且女性读者还是居多。就比如像你有时间去看一本小说，就是这类的小说嘛，很少。但是你可能形成视频的东西，你会去看。因为你拿着手机的时候，就现在移动端嘛，对吧？但是你真是让你踏踏实实读下来，拿一本纸质书去读，很少。所以我们才是目标群体。 真是这样。你比方就举一个例子哈，就是那天我就看人，就是。两个人啊，一个人呢在看这个《断头谷》啊，这属于一个美剧啊，这属于稍微有点暴力血腥的啊，悬疑那种感觉。然后另外一个女生呢在看这个《太阳后裔》啊，就是《太阳后裔》这个人就特别，对，特别不了解，就说你怎么看那么血腥的东西，这有什么意思呀，是吧？然后这个男生就说，这《太阳后裔》这不就是撩妹嘛，是吧？ 对呀、 啊，这有什么呀？ 唧唧歪歪的， 对吧？唧唧歪歪的，就那送个媚眼什么的，对吧？两个人玩个小感情，这个就是差异。对于女性来讲，其实女性她肯定喜欢看《太阳后裔》了，是不是？ 对对对 对 对 对， 感性动物啊和理性动 物还不太一样。 对， 但一般都说这个得女性者得天下，是吧？这是在电影票房上，对吧？因为最终看电影一般的女朋友说了算，是吧？ 在所有的市场经济下好像都是这样子， 对吧？ 你自己去想， 女性说了算啊。所以说软科幻兰溪来写也是对的啊，从女性的角度上来分析一下。兰溪其实现在同时还在写的另外一部作品，是吧？ 对对，是写一本权谋的吧。 你看，又回到了权谋。现在 这种江湖权谋还是我的最爱 啊！我问你啊，兰溪也算是网络上就是比较早的那批作家了，对吧？那我在你写过的这些小说里啊，因为我也知道，我听那个朋友也说过，你也可以驾驭什么校园言情啊这类的东西。你是觉得，对的对的，你是觉得写一篇轻松的，就是文章好写，还是去写权谋的这些好写？因为在刚才上节目之前，我正好跟一朋友聊天，朋友就跟我讲了一个非常大的构架，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小说的构架，说我们把那个背景放在了南北朝，然后说是在这个南北朝的时候可以发生无数的，因为它乱嘛，可以发生无数故事。那么我说，我就一句话，我说那你发生无数故事，比如说50万字，你给我构架出50万字的故事，就是说这个故事是怎么发展的，权谋是怎么铺的，对吧？你不能说一个权谋就 OK 了。 对 啊， 对， 那我现在的问题就是，你觉得写一轻松的，就比如校园言情，其实很简单，教室谈恋爱、草场、家里或者怎样，还有这权谋，你觉得哪个好写？ 那肯定是校园好写。 那为什么你还偏爱这种权谋的东西？ 知难而上，也许跟我自己年龄啊，或者一些阅历有关吧。我觉得像我如果写，我已经回不到那种青春年少的年代，写不出那种什么很萌啊、偶像啊。现在我也是一个孩子的妈了， 已经不屑于那个小感觉了。 比较偏爱权谋的那种。 哎，对，刚才秋水问你，那你的少女心呢？ 少女心都在买包包上呢，是吗？ 不是，少女那时候还不懂包包呢。少女那时候应该写情诗吧，应该是。当然就是自己其实对于权谋这类的东西感觉还是可以驾驭的啊。 对， 是吧？ 我偏爱写这种的啊，虽然说每次写到瓶颈，就是头发都会拔光掉。 但是一般的 我最高记录真的是36个小时，我只睡3个小时。 哇， 当时为了对，当时因为一个情节卡住了，然后这本书稿子又赶，又比较赶，我当时上次写的很辛苦。 三十六个小时怎么着？ 睡了三个小时。 三十六个小时只睡了三个小时。 对。我天哪，这属于写大。 写完之后，我就整个解放了， 他 把自己那个情节卡的情节给想通了就，就好了。 太棒了， 痛并快乐的吧，这么说吧。 这就迎合了刚一开头的主题嘛。 嗯、 就是越有挫折越往前进，是吧？ 对，所以说 太励志了，真的。 嗯，那今天我们是励志加鸡汤啊， 对对对对， 鸡血励志。 今天回去我要码一万字，要不不睡觉。 尽管说到权谋，但是它也是一个女性视角。 对 对 对， 女性视角 就是爱情故事， 对，还是讲爱情为主， 里边还是有情感， 对， 还是有情感。那回归到我们每一次啊，请到作者都会问的一个问题啊。其实有很多年轻的朋友，比方说像九五后啊，像九零后，他们也想写字儿啊，甚至有一些朋友正在学校当中，也想成为作家，也想出书，啊，那他们这个是不是从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写起？就像你一样，我最熟悉古龙了，那我可能写的一个同人文，是这个概念吗？ 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我是觉得应该要先从自己擅长的那种风格题材开始写，写到就是因为你如果刚开始初写的话，肯定不管是从文笔还是情节架构啊结构方面，肯定都是非常青涩的。就是当自己擅长的东西写出来的话，会比写不擅长的东西容易非常多。 嗯， 应该这么说。嗯， 对，甚至有很多朋友 写到了积累了一定经验就可以开始。往多题材多风格开始转换的。 嗯，因为有很多朋友说自己的第一本书都有点自传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因为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全都给掏出来了，对吧？到后来可能才会听到别人的故事，去构架故事，然后再去找一些技巧，对吧？ 嗯，对对对。 嗯， 其实就像您刚才前面说的，很多写作都是从模仿开始。就是模仿中找出自己的风格，就是这样。 嗯，模仿其实很重要，非常的重要啊。就是我们背诗，其实也是在模仿嘛，对吧？你看的书看的很多，也是在模仿别人，吸取这种养料嘛，是吧？ 没错。 你即使做一个编剧，你也是在模仿。 对。 你看了那么多的情节，突然你就觉得这个情节，我想到了哪个，好，可以这样这样这样。所以说，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增加自己的阅读量啊，从阅读我们的纸质书开始，啊，从阅读兰溪的作品开始， 一定从兰溪的开始。 我们很期待时空规划局。 嗯，好，谢谢，我一定努力创作。 好，今天非常开心，大家有机会的话来到北京，我们也做客直播间，大家一起在面对面的一起喝喝茶、聊聊天，跟大家一起互动交流，好吧？啊 ，OK， 非常期待。 好，非常感谢秋水，也感谢兰溪。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。 笑问他你来的哪里，有没有阳光，亲吻记忆的春天。你说春天是摇摆的想念，在起点与终点之间，路上一万朵美丽的花，只有一朵知道那句是爱的誓言，那句是爱的誓言。你说那些无心流转的时间，留下青春凋零的缱绻。你